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一般，能见度还可以，比较有利于户外出行和交通活动。中午出行紫外线较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早晚还有些凉意，请大家注意调整穿着，谨防感冒着凉。来看一下今天具体的预报，在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是多云渐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天气还是不错的，比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晚请大家注意添衣防感冒。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今明两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缘起西城的京剧传奇，2018京剧发祥地艺术季正在西城区进行。西城作为京剧发祥地，有着怎样的历史？这里走出了哪些京剧名家？他们又给京剧留下了哪些经典剧目？今天我们就和您聊聊西城的京剧传奇。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被誉为京剧鼻祖的是谁呢？ A. 程长庚， B. 韩新培， C. 梅兰芳。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为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京剧的话题哈。所以说第一道题就是被誉为京剧鼻祖的人是谁呢？ A 是程长庚， B 是谭鑫培， C 是梅兰芳。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评书大师单田芳去世，再无下回分解。9月11号下午3:30，著名的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岁。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1934年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1954年单田芳走上评书舞台，代表作品有《三侠五义》《白眉大侠》《三侠剑》《隋唐演义》《水浒外传》等评书。2007年1月26号单田芳宣布收山，《老店风云》是他的收山之作。2012年单田芳在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单田芳先生离去了，但是他的作品依旧影响深远。在明天的节目中，城市文化范儿还将详细为您讲述单田芳先生的评书艺术生涯，以及生活中的他是什么样子。预知后事如何，明天的访谈部分和您一起怀念评书大师单田芳。再来关注，中国邮政集团近日发行《诗经》特种邮票一套6枚，面值8.9元，作为《唐诗三百首》《宋词》和《元曲》等中国古典诗词邮票系列的延续，《诗经》特种邮票采用套票板章设计形式，选取了周南、关雎、秦风、蒹葭、秦风、无衣等影响广泛、知名度高的代表诗篇，套票板章编饰上印有上述6篇中脍炙人口的名句佳句。 与此同时，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对进行的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览中的一些展品做出调整，在展厅中特别设置了《诗经》主题展示区，展出近20种《诗经》相关的中外文典籍以及中国邮政发行的部分古代文学主题邮票免费参观。诗意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也蕴含在色彩中。月白、宝蓝、葵黄这些诗意的色彩正随着一套乾隆色谱被恢复。中国丝绸博物馆主持的清代宫廷服饰色彩科学的复原项目最近取得了重要进展，真实还原了清乾隆年间宫廷服饰的染色色谱，比如元青色就是靛蓝和五倍子套染的。研究人员说，清乾隆年间是中国丝绸史上最为色彩绚烂的一个时间段，如此完整的染料配方之前从未发现过。这套乾隆色谱共有40多种，已经恢复出33种。目前乾隆色谱的复原工作还在继续，预计明年将全部完成并对外展示。来看看展览方面，中国古代刀剑文化展主题展览正在德胜门剑楼进行。这次展览由市团城演武厅管理处、市古代钱币展览馆联合主办。展览内容以讲述中国刀剑发展史为基础，从石器时代古制石制刀剑出发，梳理古代中国刀剑的发展的全过程，全面系统地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刀剑的整体风貌。展览会持续到11月26号。看完了刀光剑影，再来感受一下对和平的祝愿。近日，捐骨星二作品展《爱与祈愿·丰壤之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捐骨星二向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捐赠了作品《莲华梦谈》，作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展览精选了捐骨星二以祈愿和平为主题创作的系列画作中的23幅代表作，展示了在历史长河中艺术力量如何开拓和平未来。展览会持续到9月23号。再来关注拍卖方面，嘉德四季第52期金秋拍卖会将于9月16号到18号举办预展，9月18号到21号开锤。本期拍卖会汇集了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古籍善本等重要门类的4400多件拍品。这次拍卖会上，中国书画板块将为藏家呈现1800多件书画拍品，于四个专场集中呈现。其中的名家墨园专场是四季书画的品牌，这一次精选的40件佳作包括齐白石、吴昌硕、张大千、李可染、陈少梅等名家作品。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提起对大学生活的回忆，排队打饭绝对是大多数人会最先想到的。不过现在的高校食堂也用起了黑科技。本月开学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北区食堂一层推出了能够智能结算的智慧食堂，每个盛装餐食的餐具都植入了 RFID 射频芯片，备餐间每道待售的菜品对应一个射频，打菜时工作人员把餐具在射频上轻轻放一下，就能读写菜品名称、价格等信息。结算的时候，计算机会自动读取芯片，实现快速结算。即使在高校食堂用餐高峰期，也很少出现排长队的情况了。科技下得了厨房，也上得了天。英国第一款空中出租车可能会在4年内开始拉客。英国初创企业垂直航空航天公司已经建成并试飞了第一款可垂直起降的电动飞行器，向运输行业实现空中出租车目标迈出重要一步。这款飞行器拥有的垂直起降技术可使它准确地前往不同地点，它能在以最快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飞行5分钟。垂直航空航天公司已经获得了英国民航局的许可运营此款飞行器，6月在格洛斯特郡肯布尔进行了试飞。垂直航空航天公司计划4年内针对特定城际线路开通空中出租车服务。 对时装感兴趣的朋友要关注一下，第三届2018北京时装周将于9月15号到22号进行，在故宫宝运楼、太庙、方恒国际中心、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华世纪坛、朝阳大悦城、王府井等北京时尚文化地标举办。相比前两届时装周，2018北京时装周的规模再创新高。时装周期间将举办35场流行发布、3场论坛、3大主题展、5场赛事活动，汇聚国内外150多位设计师的作品将亮相。新颖的时装吸引眼球，古老的面具也引人追寻。经过近20年的司法和外交努力，秘鲁日前追回了一副流失海外的黄金面具。1991年，考古学家在秘鲁南部北巴克耶省发现了一副距今1000年的黄金面具。1999年，这副黄金面具被走私出境，后来在德国威斯巴登被找到。经过漫长的司法程序，2016年12月，德国慕尼黑法院下令将面具归还秘鲁。秘鲁总统比斯卡拉说，这副历史悠久的黄金面具是秘鲁锡卡文化时期的一件重要文物，也是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中秋佳节将至，月饼的销量走俏，但是也有一则谣言随之而来。近日，广西玉林的网友们都在转发一个视频，内容是一个北流口音的人在说北流李恒星月饼的肉松是棉花冒充的，把月饼内的肉松拿水浸泡后，剩下一些丝状物，就说这些丝状物是棉花。北流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近日派出工作组到生产厂家进行了检查，结果没有在月饼中发现有棉花，所以这个网上传播用棉花冒充肉松做月饼的视频纯粹是谣言，大家不必相信。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用微信小程序可以扫码乘公交车了。从今天开始，北京一卡通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可以微信扫码乘车，享受与一卡通普通卡相同的乘车优惠。目前通州、昌平、密云、大兴等区域500多条公交线路，共计5000多辆公交车已支持这项功能。北京一卡通微信小程序电子卡不需要下载 APP， 也不需要进行预充值的操作，乘客只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北京一卡通，按提示开通电子卡功能就可以扫码乘车。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扫码乘公交车上下车都需要扫码。对科技感兴趣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第八届北京科学嘉年华将于本周六拉开帷幕。其中第八届北京科学嘉年华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活动区将于9月15号到19号开放，观众可以体验 VR 空间、军事科技竞赛、科学留言榜等12个主题展区。此外，嘉年华期间还将于9月15号到23号举行第六届北京国际科技电影展，放映地点包括北京天文馆、中国古动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朝阳规划艺术馆，共邀请到来自15个国家的27部优质 3D 球幕 4D 动感科技电影参展。对冰雪运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下周举行的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这次冬博会将于9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大会以冰雪力量为主题，通过八大展示板块、主论坛加平行论坛、专场推介等形式，全面涵盖冰雪产业链。据介绍，今年冬博会展览面积将增加到3万平方米，同时举办20多场平行论坛和主题活动。再来关注京城的演出舞台，2018北京喜剧周近日开幕，未来18天的时间里，北京将有14家剧场上演16部舞台作品，共计演出60多场。喜剧周邀请开心麻花、光伟戏剧、繁星戏剧村等国内戏剧团队参与，更有国家大剧院、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喜剧院等专业的院团支持，观众可以看到长演不衰的《二维码杀手》《沙翁的情书》《嘿，是我》等作品，传统戏曲代表作《新凤还巢》《看钱奴》，国外经典喜剧《仲夏夜之梦》《一仆二主》等。古典音乐的舞台迎来了两位高龄大师，一位是阿什肯纳奇，这位纵横在钢琴和指挥界的双料大师将在本周三晚上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登台挥棒。他将以81岁的高龄用哈恰图良和柴可夫斯基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展现俄罗斯深入骨髓的诗性气质。

他们又给京剧留下了哪些经典剧目？今天我们就和您聊聊西城的京剧传奇。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被誉为京剧鼻祖的是谁呢？ A. 程长庚， B. 谭鑫培， C. 梅兰芳。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被誉为京剧鼻祖的是谁呢？ A 是程长庚， B 是谭鑫培， C 是梅兰芳。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子昂。伴随着京腔京韵的音乐，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就是京剧。西城2018京剧发祥地艺术季正在进行当中，艺术节邀请到了众多京剧名家、戏迷、票友、国际友人，共同开启了一场为期14天的京剧文化发现之旅。为什么说西城是京剧的发祥地？这里走出了哪些京剧名家？今天京剧在这里焕发了怎样新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聊聊缘起西城的京剧传奇。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京剧杂技编制部主任、杂志编辑部主任封杰，北京三庆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生，欢迎两位。 你好，大家好。 今天两位非常高兴啊，今天两位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既然咱们今天要聊聊京剧，同时也要从这个西城区的这个京剧发祥地艺术季说起，那咱们先得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哈，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听众和观众都是这个戏迷和票友哈。为什么说北京的西城市能成为京剧的发祥地呢？ 是这样的，京剧呢，尤其是这些前辈老艺术家落户，主要原来是主要是以前的北京市的宣武区，是吧？在前门大石栏一带，由于以后的这个社会和这个经济的发展，北京市做了一个重新的规划，使它这个宣武区和这个老的西城区合并成为了新的西城区。所以说现在呢，咱们做这个京剧落户西城呢，只能说是这个现在一种新的 一种说法称谓啊，就是京剧落户在西城。但是呢，严格来说，原来最早说的是宣武啊，现在呢全规范到这个西城区范围之内。 没错没错，就像封老师说的，从这个京剧发源地来说，我觉得呢，为什么放在西城说是西城呢？大概我认为呢，就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居住地，就是四大徽班。说到京剧，不能不说到四大徽班。四大徽班，三庆、和春、春喜、和春、 三庆、四喜、 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四大徽班进京呢，他们的落脚地落在哪儿呢？他们的居住地落脚地就落在大石栏。就是今天的韩家台啊、百顺胡同一带，他们的生活呀、居住都在这一带。所以说呢，那块呢造就了什么呢？就是京剧的这个人才汇聚。再一个呢，就是他们这个演出呢，在这个基本戏园子这会儿呢，也都在大石栏。像过去说的这个七大戏园、四大戏园，包括一些小剧场，也都在大石栏。他们的演出和生活呢都是在西城，都是在大石栏。所以说呢，是这个京剧的西城，是京剧的发源地。包括这些过去的一些老艺术家，从四大徽班进京的高朗廷开始，到后期的程长庚、谭鑫培等等，包括后来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啊，前后四大须生啊等等，他们的生活是一开始的祖居，一开始的生活都是围绕在大石栏这一带进行的 啊。是这样，那也是两位嘉宾上来以后就给我们 介绍了一下为什么说我们北京的西城是京剧的发祥地。这么一听大家应该明白了哈、啊、京剧是其实并不一定是京剧的发明地， 对 啊，但是是京剧的发祥地啊，这个我们还是听得比较明白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西城2018京剧发祥地艺术季活动也非常的丰富，而且是好戏连台，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一起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在京剧发祥地地标石广场，印有京韵剧园的四面大鼓分别摆放在地标石的两侧，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的彩旗迎风飘扬。出身梨园世家的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叶鹏从教京剧40多年，感触颇多。 借着这个契机，更好的弘扬京剧艺术，把它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据了解，今年的西城京剧发祥地艺术季活动包括京剧不夜城、京剧进校园、京剧发祥地国粹艺术论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作为艺术季重要的板块之一的京剧不夜城，将联合正义祠、湖广会馆、三庆园、广德楼、梅兰芳大剧院五家京剧演出单位，为戏迷朋友带来8场不同风格的精彩演出。被誉为中华戏楼文化史上的活化石的正义祠将上演经典剧目《霸王别姬》。在颇具京剧艺术代表性的湖广会馆内，经典的折子戏《红桃山打鱼杀家》也将上演。广德楼的国际专场将为中外友人搭建起一个京剧艺术的分享与交流平台。而距今有200多年历史的戏楼三庆园也将为孩子们献上童趣十足的大圣归来，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国粹的魅力。 好，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这次艺术季的很多的活动哈。这次艺术季将在14号闭幕，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有一出经典的京剧剧目《锁麟囊》要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喜欢的朋友是千万不要错过啊！刚才录音也还提到了很多，这个三庆园也是这次活动的演出地点之一，而且我知道三庆园是号称七大戏园之首啊。三庆园具体在大石栏的什么位置，它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包括当年大石栏、三庆园这些戏班戏台都有着怎样的故事，当时是怎样的一副场景啊。这一时段我们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还是聊不到，我们稍稍进一段广告，在下一时段当中啊，我们接着聊。 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冬奥北京周期开启，9月5号至14号，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广纳贤士， 55个岗位，55个名额，诚邀体育、媒体、法律、交通、餐饮、票务、信息技术、规划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里人才汇聚，充满活力， 这里温暖如家，机遇无限。 请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3w.beijing2022.cn 了解报名详情。 相约北京，挥洒激情， 燃情并雪，共筑冬梦。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期待你的加入。10月起，北京冬奥组委校园招聘也将启幕，敬请期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一般，能见度还好，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中午前后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早晚还有些凉意，请大家注意调整穿着，谨防着凉感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是多云渐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白天天气是不错的，比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晚注意添衣防感冒。今天和明天预计两天全市性的降雨天气都是没有的，洗车气象指数1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缘起西城的京剧传奇。清代乾隆中叶后，昆曲已经盛极而衰，宫廷之内对昆曲开始有了审美疲劳。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紫禁城漱芳斋戏台迎来了第一位唱皮黄的供奉内廷，他就是日后被称为京剧鼻祖的程长庚。程长庚是三庆班的第四任班长，他粗通文墨，是梨园行中凤毛麟角的文化人。当时王朝政治的腐朽与戏台下的萎靡，促使程长庚开始将思考的目光转向舞台剧目的革新。一次偶然的机会，程长庚与一位进京赶考的学子卢胜奎走到了一起，并最终劝说卢胜奎放弃科考，转而下海入了梨园。程长庚和卢胜奎为了一改京都舞台的颓靡之势，合作成就了一部涵盖了36本的京剧长篇大轴《三国》的问世。三国戏的演出一时成为京城舞台旷日持久的风潮。也正是在这股热潮之下，京剧一举挣脱世俗成见中的下里巴人卑微低下的身份规约，迈上了宫廷演出的大舞台。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程长庚被誉为京剧鼻祖。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京剧这个词最初是在哪个地方叫响的呢？ A 北京， B 上海， C 扬州。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大家公布了，就是被誉为京剧鼻祖的是 A 程长庚哈。今天第二道题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京剧这个词最初是在哪个地方叫响的呢？ A 是北京， B 是上海， C 是扬州。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伴随着京腔京韵的音乐，今天就要和您聊聊京剧。西城2018京剧发祥地艺术季正在进行当中，邀请了众多京剧名家、戏迷票友、国际友人共同开启14天的京剧文化发现之旅。今天继续为您邀请到中国京剧杂志编辑部主编丰杰和北京三庆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责任负责人李永生，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上一时段当中，我们也是聊了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北京西城会称为京剧发祥地啊。说点具体的，据说曾经大石蜡的这个戏院是比现在的电影院还多还火，有这样的说法吗？当时是有哪些特别著名的地方，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呢？ 有这种说法。为什么说这个前门一带啊，西城这一块是一个戏窝子呢？因为当时啊，清朝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就是这个戏班不许在内城，所以导致很多的商铺还有官员们要想看戏，就到这个西城大石栏一带啊，尤其是那时候是从这个朝阳门啊那边，朝阳门的时候好像是应该是走粮食的进不来，从宣武这边进来，所以就驻扎在这个西城区了。啊，尤其是一些这个西城区那块呢，不只是戏园子多，那些老先生的故居也多。像梅先生的离铁拐斜街是吧，那个谭先生的搭了外廊营是吧，程长庚的百顺，这都是在那个地方形成了很多这种故居文化。还有就是他们呢在学戏演出传承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地方，韩家潭。所以那时候当时有一句话叫人不辞路虎不离山，唱戏离不开韩家潭。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很多的戏园子当时有像中和、广和、广德楼、庆乐是吧，等等，同乐这都有。还最著名的就是这个三庆园。所以说三庆园跟三庆班啊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从他这个徽班一进来，他们这个驻扎地就在这个三庆班，可能三庆班现在是220多年，可能再往前倒可能还久还长，而且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京剧一个实验地，他的很多的剧目都在此演出，尤其是像那个程大老板和这个徐小香、卢胜奎他们编演的那个三国戏啊，都是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说三庆园成就了京剧。所以这方面呢，李总最熟悉啊，您来多谈一谈。 方老师刚才说的很好，不能说三庆园成就了，应该说是七大戏园在这个方面呢，都做出了为京剧的这个形成发展到高峰嘛。都做出来， 因为这个京剧在大约在1840年左右形成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主要还是三庆园。 对， 之前我们在上一节也说过，当时三庆园是被称作这个七大戏园之首啊。三庆园当时在大石栏的什么位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呢？ 三庆园呢，就是距今呢，现在有222年的历史到今年，它呢位于这个大石栏街的这个中部。大石栏街中段路南，今天的门牌号呢就是大石栏街的这个18号。清代的时候呢称三庆园，也称了这个三庆茶园。后来呢就是民国以后这个都改了，改成呢都叫呢戏园。三庆园呢在这个清代这个乾隆年间呢就已经有了，当时那会儿呢叫宴乐居。在1790年三庆班呢进京以后，因为这个演出三庆班的演出火爆吧，就是徽班演出火爆，然后极受欢迎，徽班呢就留在这个北京了，就没有回去，没有南归，留了下来。在这个1796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嘉庆元年，与这个宴乐居合作改造宴乐居为三庆园，开始呢以演戏为生。这个呢在1842年出版的梦华所部上面呢有记载，就是今日三庆园乾隆年间宴乐居也，其地西甚广大，今当铺亦从此西出。 右旗旁六合居一旗地也。可想呢，当时这个就是燕乐居吧，占地儿的大，也是三庆园后来改为三庆园以后，它的规模呢有多大。 嗯，这也是有着可靠的史料和这个详细的描述啊。 对，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戏园其实出名不只是因为园子本身出名啊，而是因为很多在这唱戏的人也很出名。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曾经咱们这个有哪些京剧名家都在三庆园演过戏啊？ 这个在三庆园演过戏的京剧名家呢，就太多了。 嗯， 您比如说当时呢，那会儿呢是轮转演出 哦， 轮转演出就是各个徽班都在那各大戏园子里边呢，定期的这个演出，轮转演出。今比如初一到初五可能是三庆班在这儿演， 嗯， 然后初五到初八可能就是四喜班在这儿演。所以说呢，过去的这个大角，比如从这个三庆班进京以后的高朗亭，到后期的这个程长庚，到前三丁甲后三丁甲，甚至于到后期的这个四大名旦，前四大须生后四大须生，这些呢都在那个三庆园呢进行演出过。有时候说这个前四大须生后四大须生可能呢不是特别细，能不能封老师给介绍介绍？ 刚才李总说到了哈，三庆园三庆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呢，我觉得也是值得现代人来学习的，就是它的经营， 嗯， 是吧？从高朗亭，他是第一任班主，到第二代陈金彩，之后传给程长庚，是吧？尤其是在这个当时那个国丧时候，那个时期是禁止唱戏的 哦。 很多的班社就离开了北京或解散了，但是三庆班怎么会留下了啊？这就跟程大老板的一个人缘，还有他的台艺，他的经营是有关系的啊。一个就是他可以有那种叫说白清唱，是吧？这种就是不穿上戏服啊，可以这么把这个戏给演出来啊，这种方法，所以他能够维持下来，坚持住。说到那个京剧演员在那演出，我觉得那个时期三庆园的威望，对一个专业演员来说，如果能登上那个舞台，可能对他的成名，对他的一切可能都会有所帮助，是吧？ 是，没错。 就跟以后很多专业演员到天津，那进中国大戏院，那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有些戏园子，他到了一定的实力的时候，他不是会轻易的接演员。您得看他你的实力，你的上座率怎么样？ 嗯， 能不能说这票一出去马上能够客满，是吧？因为那时候的演员他要讲究生活呀，他要考虑到这方面啊，所以说。这个三庆园三庆班他们这种经营方式，这种模式也值得现代人来这个考虑考虑，学习学习， 对 人家怎么能够发展下去的。 是，确实可以看出来这个当时三庆园的这个地位啊，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名家大师到这儿去唱戏。那我们都知道名家大师一般来说都会有很多的历史上的这个有趣或者说精彩的故事哈。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发生在这儿呢？ 有一些这个，您比如说吧，谭鑫培，谭先生当时呢，在书里边有记载的，就是当时周信芳，就是上世纪是，一几年的时候，周信芳当时上北京来呢，有一次呢，他到这个广德楼去演戏， 嗯， 到广德楼去演戏呢，路过这个三庆园，在路过三庆园的时候呢，那天的三庆园呢是谭鑫培先生唱戏，但是唱什么剧没写，门口呢戳了一块碑，有一个搁了一个小亭子。 哦， 这当时呢，周锦芳呢因为急着去唱戏，也没明白这怎么回事。第二天呢，再问这个路人，然后说什么这个就是程大老板，不是这个谭大老板的这个唱戏的这个。这个风格就是碑是什么呢？碑就是唱的是李陵碑，亭呢就是唱的是玉碑亭。 嗯， 您比如说这个，还有呢，当时呢也是这个周锦芳先生，周锦芳先生呢在这个看戏，看谭先生演的这个叫铁梨花，到这个三庆园去看，当时呢已经这个票已经卖完了， 卖完了以后，然后呢进场以后呢，就感觉到什么呢？谭先生唱戏呢，好像没怎么卖力气，从他这个专业角度没怎么卖力气，但是观众呢还是非常的这个热烈，后来散场以后，他就听到这个观众说，这个今天可能谭老板不高兴，要不然就是谭老板可能呢身体不好，咱们明儿再来。 哦， 哎，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看到了这个大角的这个影响力、号召力，而且呢是什么呢？对这个谭先生的这个痴迷和崇拜程度，等等。 嗯，我们之前在看这个梅兰芳这个电影的时候，有一段演的是梅兰芳差点遭遇刺杀，好像这个也是在三庆园里，是这样吗？ 这个刚才跟封老师还探讨了一下，封老师 是，这个有误 哦， 啊，这个不是在三庆园，三庆园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关于梅先生这件事呢，很多的书里头也有记载。啊，是在一个私宅， 哦， 是吧？但是聚会的时候，啊，有一个人是个大学生，好像说是，就找到了这个地方，找到这个家，家里主人也出，家里的那个是个张先生，啊，出来解决调解这件事情，没想到这个学生拿出枪来了，啊，把那个人给刺伤了，哦，打死了，梅先生呢？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吧，反正就是以后就是做事比较小心一些了，是吧？刚才呢，李总说到这个谭鑫培，是吧？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个谭先生了，就是一个京剧的一个发展，是吧？从程长庚到谭先生了，是吧？虽然谭先生呢，是这个余三胜，前三丁甲的余三胜他的徒弟，但是他也学了很多这个程长庚的戏。是吧？什么张二奎的都有，所以说到谭先生这儿呢，刚才李总也说了，怎么为什么这个听众觉得他今天唱戏不卖力气了呢？实际上我理解他不是不在卖力气，他是在演这个人物。好比说他要演洪阳洞，啊，六郎临死之前那种感觉那种氛围，啊，他就会投入到这个人物之中，是吧？临死之前那种感觉，他不会说是很壮、很气力很足，所以说从谭先生，一是他把这个前辈的声腔，他给他综合提炼了，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也就是从谭先生谭鑫培开始有了流派，他是第一人谭派，从此之后都是在他那个根基的之上。才出现了很多的后流派，是吧？前是刚才李总说 的那个无腔不谈呢、啊。 严格来说是无声不谈。 无声不谈。无声不谈。 因为大家学的是他的法则，不是在学他的声音啊，学他一种法则。还有就刚才说的，为什么会感觉这个没有精力？我又谈到这个洪阳洞，举个例子，有一位演员也是谭先生在台下看。啊，有位演员演的洪阳洞，啊，这个声音唱那红三段的时候，声音很洪亮，气力很足，啊，听说谭先生说了，我看他最后怎么死，是吧？就是你没有在人物之中，演戏是要在声腔上得到一种享受， 嗯， 但是你更要说以人物来抓人， 哦， 双方面都应该有 进入情节， 是，这也是很细节的聊了聊当年大师们啊，在演绎的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哈、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三庆园当年的辉煌哈、但是我们知道三庆园现在的这个三庆园是复建的啊，原来那个三庆园是因为大石烂起火被烧了是吧？ 对 啊，我听说在复建的过程中，李永生董事长也是极力主张他复建的人哈、为什么这么希望三庆园复建呢？当时是有着怎样的困难呢？ 这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不只是一个光是建筑是吧，重新恢复是吧，李总，这个传承呢就是演员有传承是吧，文化要传承，演员要传承、我跟那个李总刚才聊天也说呢，这个其实三庆园这个历史我们家也在那儿看戏不少啊，那个那天这个西城区这活动的时候 啊，我问谭先生，谭孝曾老师，我说您家在这演戏应该是六代人啊，我说我们家看戏几代人在这个剧场啊，在这戏园子，大家有猜成是四代的，最后我说了，我说我们家是五代。 在看戏了。 其实这也是个历史，这一下五代也一百多年了， 嗯， 是吧？ 不， 哎，所以说这个三庆园在重建的时候，我特意带着我的孩子啊去看，我说这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化啊，我说当年咱们祖辈也是在这生活工作过啊，在这周围前门一带，所以我说你今天感受一下这种传统文化啊。所以当时一看这种新的建筑的时候啊，我那孩子也很兴奋很高兴啊。所以说这个能够复建能够重新开业，李总跟他那些同仁们功不可没。 嗯，我们有请李总来说说。 谢谢。这个呢，说实话，这个说到这个三庆园的这个复建呢，应该说呢也是什么呢，一个是一种情节，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政策的这个指导。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情节来说呢，一个是咱们这个地方，就是十八号这个地儿，是二百多年历史的这个原址，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呢它呢有这个传承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呢算是喜欢京剧吧，喜欢京剧，也想呢在这个为传统文化的这个发展传承，为京剧的这个传承方面呢做点事儿。 嗯， 说到这个政策方面呢，特别是09年9月份的时候，不知大家还是否记得，就是09年9月份中办和国办发了一个文，就是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有这么一个文。当时在那之前呢也是想干事儿，但是说呢老是感觉到呢说实话有点信心不足，所以从看到那个文件以后，所以才彻底的下定决心来呢把这事儿呢彻底的叫做起来。这个呢就是从09年9月份开始就进行这个准备，一直到呢这个13年。在这个准备的期间吧，为了准备这个复建，进行这个复建工作，搞了这个三庆园的这个文戏园的文化展，就是各种把这个戏园子的这个文化，给介绍给大家，包括这个如何听戏，过去的戏园子老戏园子如何听戏，怎么听戏，戏园子呢有什么规矩，等等这些。当时呢，在这 个 方面， 那个、门脸就是仿当年的， 对，没错，就是这个。像方老师说的，这个门脸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通道是当时这个傅连城科班有这么一本书，傅连城科班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记述，就是说呢，进入三庆园是一个狭长的通道，然后有一个天井，天井以后再右转进入戏园。咱们这个现在的三庆园呢，这个通道就是几乎是以这个形式这么推进过来的，就是说改造以后。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戏园的这个建筑形式吧，一个是按那个进行了一些这个学习，再一个呢就是1960年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出了一本书叫中国会堂纪要，其中呢有这个三庆园当时的这个两幅图，建筑图，今天三庆园内部的这个格局，就是几乎呢就是按照这个形式呢来进行改造的，包括一些这个过去的所谓的池座、廊座、官座等等，都是按照这个呢进行布局的。 哦，是这样啊，所以说应该也是大费了一番周折啊，很不容易。那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复建，这是一个过程哈，复建之后，如何让这个戏重新唱起来的整个的过程顺利吗？ 应该说呢还算顺利吧， 啊， 也比较顺利。 嗯， 这当时呢在这个业内人士的这个大力支持下吧，所以咱们这块呢整个这块呢从一开始建完复建完了以后开始唱戏，那在这块呢就是一开始是麒麟剧社开始唱戏，所以呢这块从这个复建开园以后，这个唱戏这个就坚持下来了。 嗯， 但是他们呢坚持了，应该说坚持了几个月，坚持了几个月，由于这个确实呢这个市场的问题，市场不太好，他们呢唱几个月是赔了不少，赔了70多万。 所以这样呢，后来呢，就是暂时呢，就是后期呢，就是以京剧和相声相辅相成的这样进行呢这种活动，进行这种演出，这儿呢一直呢延续到今天 啊、 哦，这可能跟什么感觉，就是这个全国人呢都感觉这个大石烂啊是一个商业街，只是重视它这方面了。其实大石烂对于现在来说，它更是一种文化。 嗯， 所以说当地的领导，别管是区的还是那街道的领导们，应该重视它的文化传承。好比说，它这个刚才我提到，从门脸儿啊开始到过道，这个过道两旁它有很多的这个，一是老先生们的简介，还有当年的报纸，还有戏单，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文化的东西。所以说走进三庆园，不光要听他的戏和相声的，更主要是你要看看两侧他那种文化的记载，那些东西对于后人，尤其是青年人来说，你了解中国那种传统文化是有益处的 啊、哦，是这样。 而且呢，咱们在咱们的这个翻改建过程之中吧，也确实呢得到了咱们西城区委区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特别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大石烂琉璃厂指挥部和大石烂街道，在咱们这个改造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包括咱们前后这块的这个有关部门， 还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的哈、啊，所以说现在三庆园能有这样的目前的一个状况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得到了各方面的有利的条件，那也是很高兴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圣地哈、啊。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呢，暂时就到这儿哈、啊，确实能感受到很多老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我们也是赶紧来听一下明天节目的预告。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九月十一号，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去世，享年84岁。百万英雄嘴一张，寸木击案震四方，说尽天下江湖事，折扇一挑刀变枪。单田芳先生的评书用他独特的嗓音陪伴了从30后到90后的几代人。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单田芳评书中的千军万马。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 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土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多云渐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预计今明两天都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缘起西城的京剧传奇。清朝光绪十年的1884年，当时的京剧名角谭鑫培的唱腔风靡京城，老生由此从京剧行当中脱颖而出。这一年，谭鑫培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京剧戏班同春社。在他的班社里，挑班演出的班主是演出市场的最大卖点，从剧目的选择到角色的确立，都必须为角儿这一市场卖点最大化服务。京剧班社维系百年的明星制由此开始，谭鑫培也因此获得了谭老板的尊称。光绪5年，唱红京城的谭鑫培第一次受邀来到上海演出。3年前的1876年，时尚的上海人刚刚完成了对京剧的命名。当年3月2号的《申报》上，一篇名为《图绘玲珑》的文章这样写道：“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使能成班，俗称为台柱子。”京剧这个词由上海人叫响，沪上戏迷也丝毫没有吝啬赞美声。灵界大王的崭新桂冠如期嘉临，这是京剧艺人从未有过的霸气头衔。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B， 京剧一词是在上海被叫响的。再来看看今天第三道题，1959年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上演京剧的经典剧目是什么呢？ A 白蛇传， B 贵妃醉酒， C 赤壁之战。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三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就是1959年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上演的京剧经典剧目是什么呢？ A 是白蛇传， B 是贵妃醉酒， C 是赤壁之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学学知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讲一讲京剧的故事。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三清园当年的辉煌以及现在重建的故事啊，那现在我们来说一说重建之后的三清园，现在是不是也加入了很多现代化的东西，是不是也加入了声光电的元素？ 对，现在呢这块咱们的建筑呢是按照老的这个规制去建的，但是咱们这个就像灯光音响是完全呢是现代化的设备，都是呢按照这个最新的这个标准吧，来呢这块来这个进行建筑准和准备的。 啊，是这样哈，我们的网友在听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后呢，也发来了很多自己的问题哈，网友听兰说，总听说京剧有不同的流派，四大名旦有梅等等等等这么一大堆流派哈，我这个有点搞不清楚，因为我们听过很多的这个京剧的名家啊，也听过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京剧的引领者和开创人的名字，这个流派最终的是怎么确定的呢？最早的流派有谁呢？ 刚才我前面也提到了啊，第一个流派应该说是谭鑫培的谭派啊，从他开始才有这流派的说法。 老生呢，一般咱都说，刚才李总也说了，前后四大须生七位，于高言马，马谈杨希啊，因为马连良先生前后都跨着，还有就是上海的周信芳的齐派，关外的唐运生的唐派啊，这个老生呢现在是主要的几大流派。旦行呢，刚才像您说的四大名旦，梅兰芳、单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但是这四位呢，虽然说在全国非常的驰名，大家也都在学习这个四大名旦的表演艺术，但是我觉得呢，还应该有南方的四大名旦啊，不能把人家忘了啊。好比说这南方的四大名旦有小杨月楼、赵君玉、黄玉林、刘晓恒 啊， 因为他们的声腔更能代表南方的演唱艺术啊，这是几大流派。 嗯，是这样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三庆园戏园今天的一些状况和发展啊，这让我联想到京剧历史上还有一位名家，好像是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这个演出效果，专门建了一座剧场，是马连良先生是吧？当时是为什么说为了追求效果而建一座剧场这样的说法？ 马连良先生呢，可以说是一个京剧的改革家啊，他不光在这个声腔上还有表演上更与时俱进啊，跟当时的一些观众还有文化氛围，把京剧往前推进了一步。好比说谭鑫培先生的艺术和他的徒弟啊，单立一个派的余淑岩先生，余派，他们那个时期是茶园艺术，其实更适合于像那个三庆园来看戏来听戏，因为那时候讲究听戏是吧？ 没错。 哎，那时候到马先生、梅先生这一代人，就把这个艺术往前又推进了一步，他们更符合一种叫剧场艺术。所以说，马先生为了把他这个理想啊能够实现的话啊，他就自己一是投资，二是筹资，啊，建了一个新兴大戏院，就在现代的长安街电报大楼的对面。解放以后改成了首都电影院，目前现在已经拆了，啊，就说那个时候。马先生就已经把自己的思想实施了，往前推进了。所以马派艺术一直到现在是一个很美的表演艺术。 哦，是这样啊。那我们说了这么多马连良先生的这个故事啊，或者说他的这个追求，确实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唱段。 对对对， 我们下面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吧，这个马先生的这个经典唱段，这是《赵氏孤儿》里的选段，来听一听。这是我们听到的马连良先生留下的这个唱段哈，《赵氏孤儿》的选段，确实是有很独特的唱腔哈。对于这样的演唱，我们应该如何欣赏和理解呢？对于一个京剧的小白来说， 对于这个，尤其是先大家听到这个马先生这个大唐那一场是吧？就是在白虎大唐那段唱，这段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唱段，就是余淑岩当年也有这个十八丈半中有这个录音，他是那个白虎大唐啊，马先生呢就根据着时代，他更加的口语化啊，他加了在白虎大唐，所以说这一个在字儿，那就马上把这个他的声调那种排序那种音曲谱的设计就要有所变化啊，更适合于现代人来欣赏 啊，既要听他的唱，同时要看他的表演啊，在之中后面他还有一些的微细的变化。 啊，确实是有这样的，很多网友也在问啊。我觉得顺着他这个马先生的唱段，我们也能问出来，就是说网友秋日思雨在说，说我一听京剧啊，就感觉这个唱词是咿咿呀呀的，听不太懂。 嗯， 肯定跟我们现在这样的做节目聊天这样的听得明白是不一样的哈。但如果说要按现在的这个普通话白话的说话方式呢，这种唱肯定又没有韵味，那就成了流行歌曲了。 嗯 啊，那京剧唱词这么多年有什么发展和改变吗？就顺着刚才马先生这个，这算是一种改变是吗？ 嗯，是关于说这个这位朋友他说听不懂哈，我觉得只要你静下心来， 嗯， 应该能听懂，因为京剧不光有上像上韵的啊韵白啊，它还有一些京白 哦， 这近似于普通话了，是吧？尤其是像马先生的戏，实际上马先生的表演风格跟梅先生近似，他们都属于一个京派的表演方法，近似于魁派啊，就是前三丁甲后三丁甲里面的是吧，谭鑫培孙菊仙王桂芬，往前三丁甲谭于和张二奎是吧，近似于那个张二奎先生的魁派或京派，而这个像于淑妍程砚秋更接近于这个湖广方面的老谭派那种风格，所以只要你静下心来听，它有很多的字你是可以听懂听清楚的。尤其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我估计你要想入这门可能会看一些这种武戏啊或者三小戏啊更好一些，是吧？ 对，这是马先生的这么一段哈。我们今天呢还准备了一段，是当年啊，这个是荀慧生这位大师哈，在这个慰问大石蜡商场职工的时候，率团在这个三庆园演的这个烤红啊，这也是他在20世纪在三庆园的绝版演出了啊，是那个年代的演出了啊。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来听听。我们听着这个音频啊，因为当时也是时间久远，年代久远，可能不如我们现在这个这么清晰哈。对于每一个字儿的这个，咱们听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能听出来当时现场的观众在不断的叫好啊。 这是现场的录音。 对，这是当年是怎么一个情景呢？而且这个烤红是拷打的烤，红娘的红是拷打红娘的意思吗？这部剧我们应该怎么来欣赏呢？这一段？ 首先我先说一下啊，刚才放的这录音呢、是红娘里的，但是不是烤红、不是那一场，这是花园啊，这是棋盘舞那一段，棋盘那一段，就是崔莺莺和张生约定好了见面，老夫人在啊，这个张生只能说想进来呢，就让他跳墙 偷偷摸摸去， 进来完了这个红娘就去了，一开始他拿这个棋盘挡着他，唱这么一段载歌载舞的一个，至于说刚才你说到了荀先生到这个三庆园演出慰问工人的，那这只能是李总来谈，他清楚。 李总来谈，讲一点。 当时的那阵时间就比较久远了，64年的时候，那会儿演出的可能还。没我了吧，所以说那 应该还是有记载的。 对对对，他是有记载的。当时呢是荀慧生大师在这个三庆园演出这个烤红，慰问大石蜡这个商业职工。从我的理解来说呢，这块呢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这烤红这块呢，这段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应该是后边这一折了，对，这个就等于是老太太拷问红娘，然后应该是这段，就刚才封老师说的这个花园，这个花园相会这段后边这块被老太太呢被老夫人发现了， 发现了以后，然后呢对着红娘的这个拷问吧。 嗯，两折是接着的。 哎，对 啊，那我们应该也是能听出来，从这个两段这个京剧的选段当中也能听出来，这个京剧其实这么一路走来肯定还是有变化的啊。但是也有网友，这个网友石头又说，我感觉京剧的辉煌都留在民国时期了，感觉后来的京剧是没什么创新的，更多的是流行文化的兴起，感觉京剧有点被冲淡了，有点可惜。这种说法两位老师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京剧创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是有大刀阔斧的改变和革新的，那具体是怎么改的，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吗？ 还是我来。 哎，对，您来。对的。 这个网友朋友哈，咱们聊聊。新中国之后啊，这京剧还是往前发展了啊。民国时期是它的一个第二次辉煌，是吧？第三次辉煌那应该是在新中国之后，尤其是在戏改，使很多的京剧的老词发生了变化啊，剧目表演也有所不同。像现在咱们经常提的这个两创，是吧？其实咱们前人也在创，一个是马连良先生，他把老戏《搜孤救孤》创造变化成了这个《赵氏孤儿》，是吧？刚才咱们已经欣赏到了他的唱段。还有就是梅兰芳先生，也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有一个《穆桂英挂帅》，那个就是一个新的发展，是吧？尤其是他提出了那个一步不换形。这种都是对于现在由戏曲艺术创作的一个宗旨，一个方针，对于咱们戏曲人京剧人来说。哎，还有就是很多的京剧的词也在发生变化，好比说武家坡，是吧？现在咱们听那词儿就感觉这个戏的格调不高。还有那个老生有一句唱，就薛平贵，好一个贞洁王宝钏，百般调戏也枉然，就是让青年人一看的话，好像这个戏就是一个调戏，是吧？可现那前辈呢，把那词儿给改了，啊，就是自古清酒红人面，才薄可以动心间。因为他拿那三百两文拿那文银，那不是三百两，拿那文银一锭银试探他，并没有说完全调戏他，所以词的变化，他的戏这个戏的风格格调有些。有所提升，这就是老先生跟我聊过，说咱们京剧讲究什么呢？一戏一格。说这就是虽然是一个词的变化，哎，就是马上风格就变了。好比我再回来说梅先生的《穆桂英挂帅》，是吧？尤其他捧印那一场出征之前那个唱段，那绝对又是一个表演。他把武生的九锤半拿过来，搁到这个青衣的身上。又合适又漂亮，哎，而且他安排的唱腔，是吧？猛听得又没有什么新的花腔，但是非常的悦耳，而且一直到现在都在传承着。 嗯，刚才说到这个穆桂英挂帅啊，正好我们的编辑呢也为我们准备了这一段，我们直接现身说法。 哎呦，太好了， 听听 太好了 啊！当时的这么一个创新啊。哎，这是一个穆桂英挂帅哈，当年的这个选段哈，我们听了两位嘉宾的讲述，其实还是能感觉到京剧是一直有所创新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京剧的元素、京剧的符号，其实留心观察的话还是有很多。据我的所知呢，西城区也在打造一种可体验的京剧线路。那么在两位嘉宾心中，什么样的京剧线路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让如今这个时代的人更多的去关注京剧呢？ 从京剧线路来说这块呢，我的理解啊，就是还是得从挖掘传承，然后呢后边呢得有一些这个体验学习，这样呢才能够让他呢有这个的切身的体会和对这个京剧的一个了解和这个喜爱的这么一个过程。 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想，比如说咱们这个经济路线能不能，经济路线设计能不能从，比如说从寻根，从百顺韩家台大石栏这块，百顺韩家台当时呢他们这个四大徽班或者京剧的这个居住地，从这儿开始，包括这块呢还有一些这个现在的一些老人的这个故居在。再一个呢，就是第二步呢，就是呢从这个戏园的角度来说，到大石栏寻找一些老戏园，寻找这个当年的演老艺术家演出的这个印记或者是痕迹。 嗯， 第三个呢，就是从现代来说，就是欣赏一下这个，比如说梅兰芳大剧院，那这样现代这个剧院，现代这个它的这个和过去的这个区别和不同，与时俱进。 嗯， 王老师， 李总说的很好哈，所以他这一说呢，我就想起就是京剧需要这种坚守。啊，但是根据现在这种社会情况啊，它这个发展，我觉得还要有一种灵活性。 嗯， 尤其是在舞台的呈现上，咱们既要把经典剧目给它完整的、完美的继承下来，但是要现在符合一种新的发展、新的技术来使它充实变化。这个就是有些戏可以使一些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啊，因为现在青年人的眼球，你要。它很亮很新，所以你要抓住这个。 是， 所以说我在跟那些老先生们在做采访的时候啊，因为我前几年一直在做这个京剧大家决议录的访谈啊，我觉得很多人老艺术家你聊都是从西城区走出去的，他的祖籍都是在西城。 嗯， 尤其是现在京剧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所以我觉得咱们京剧啊是享誉世界，传播全国， 还是值得我们大众去， 哎，定名上海，诞生西城。 嗯，还是确实从这个西城的这个京剧的发祥地啊，确实走出了无数的京剧名家，传开了一段段经典的唱段哈，希望这样的经典能够延续下去。 对对， 让国粹呢重新的燃烧起来，被人们喜爱。也是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讲解啊，谢谢二位。 好，谢谢您，谢谢您。 好的，我们也是赶紧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三道题的答案。 缘起西城的京剧传奇。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由梅兰芳担任院长，程砚秋担任副院长。新中国实验京剧团随即并入旗下，成为国家事业机构内一个完全国营化的演出团体。从此，往日自负盈亏的班社艺人们转身变成了拿国家工资的演职干部，梨园行持续百年的传统班社制从此淡出历史舞台。而到了1959年，新中国迎来10周年庆典，各地京剧院纷纷排演新戏，准备进京献礼。京剧大师梅兰芳排出了经典剧《穆桂英挂帅》。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一出京剧经典剧目《赤壁之战》由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联合首演，前辈大家萧成华的《活蒋干》，马连良的《活孔明》，谭富英的《活鲁肃》，叶盛兰的《活周瑜》和袁世海的《活曹操》，众多名角演绎了一出精彩绝伦的群英会。古老的京剧终于以自己的心声收获了四世同堂的黄金岁月。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1951年，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上演的经典剧目是《赤壁之战》，您猜对了吗？好的，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插播一条资讯，经北京市民政府的批准，今年北京市将于9月15号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一天，在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市民防空警报。今年市民防空警报的信号有三种，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鸣响，从9月15号10点至10点23分，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先示鸣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再示鸣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最后解除示鸣警报，异常音连续示鸣3分钟，市民应注意辨别防空警报信号，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好了，我们以上的资讯呢，都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早上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Bye.